的手擀面很有味道，吃你包的蒜馅水饺很有味道，吃你辣辣的水煮肉也很有味道，醉了找不到家也很有味道。